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1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领导开展3年30专题教育集中学习； 海淀区部门三公经费支出降幅明显，50多家单位去年出国经费支出为零； 八王坟东站西向东方向公交港湾改造工程建成通车。 本市17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达到入汛以来最高水平。 市属公园全面进入夏季游园高峰期。 本科3批线下20分志愿征集补录今天进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按照中央3严30专题教育部署要求，7月31号，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法检两长齐聚一室，静下心来，聚精会神开展第二专题集中学习。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学习。学习开始前，郭金龙传达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在3严30专题教育中联系反面典型深入开展研讨的通知，和中央办公厅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郭金龙指出，要以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认清其所作所为对党的形象带来的严重损害，深入剖析思想根源，深入查找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廉政纪律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学习研讨、查摆剖析，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进一步增强践行3严30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关于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郭金龙强调，要按照中央要求，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内容，正确把握政策界限，既要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又要注意保护干部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切实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 北京日报消息，海淀区昨天在其政务网站上向社会公开了该区77家部门2014年度的部门决算、三公经费及行政经费支出信息。从公开的各部门决算信息来看，海淀区2014年度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和2013年度相比降幅明显，其中50多家单位2014年出国经费支出为零，大部分单位的车辆运行维护费普遍低于预算下达数，没有车辆购置经费，车辆运行维护费比预算降低幅度最高达40%以上，除一个当年新增部门外，其他部门接待费全都低于预算数，半数以上部门公务接待费用为零。 作为今年疏堵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八王坟东站西向东方向公交港湾改造工程日前建成通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八王坟东站是连接中心城区与通州燕郊的一个重要交通站点，有10条公交线路在这里汇集，晚高峰客流量每天都在10万人以上，交通异常拥堵。 一般是下午1点到7点时间的车都进不来。 这个站区的能力不够嘛，他就得在行车道停车，上下人，再加上非机动车、行人、社会车一交织，又堵一条车道，基本上只有一条车道能走。 市交通委路政局经过3个多月的施工改造，建成了这个公交港湾。进出港湾的公交车秩序井然。 辅路的社会车辆行驶的机动车道有2条，拓宽成3条。建设148米长、8米宽双通道的公交港湾，港湾的容纳能力是满足现有10条公交线路进出站的使用要求的。建设6米宽和人行步道共用的公交站台，改善了乘客的候车环境。 国贸地区由于人员大量聚集，是本市最为严重的一个交通拥堵路段。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介绍说， 通州每天早上35万人进城，燕郊15万人进城，加剧了 CBD、东三环、国贸这一带的交通的压力。 市交通委正在抓紧制定一揽子疏堵方案，力争缓解这一地区道路交通拥堵。 在国贸桥的底下，把地铁的十号线增加一个出口，跟去燕郊的公交站相连；在一个国贸桥的底下做一个环形的天桥，进行立体的一个疏导，把这儿的公交的场站利用桥下空间开拓一些新的贯通的条件。在 CBD 下面的计划呢，还有一条这专用的地铁都在规划当中。 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日前做客本台市民对话一把手栏目时表示，北京五环内将不再新建综合医院，同时疏解4000张床位到新建居民区。此外，今年年底本市将出台康复医疗指导意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根据本市核心区功能疏解方案，今后核心区将不再批准建任何医院，而且还将缩减3000-4000张病床。有市民担心疏解后会不会看病更难了。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放心，这个条件是根据我们全市人口布局来调整，人到哪我们的医疗服务要到哪。比如我们北京要建10个新城，我们在亦庄建设了亦庄的同仁医院，顺义新城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建设有医院的一个院区。 随着京津冀协作不断深入，方来英透露，目前本市已有60家医院与河北多地区开展医疗合作，其中朝阳医院、天坛医院先后与河北燕达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如今燕达医院门诊住院量增长了近1倍。 我们要通过燕达医院去研究我们要破解京津冀合作当中出现的各种政策问题，比如说京津冀3家对医生注册我们是不是可以统一。第二个报销谈到的新农合，包括是我们普通社保，我们都做了许多政策设计。 此外，针对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又不能满足康复需求的情况，方来英坦言，今年内本市将出台促进北京市康复医疗服务的指导意见。 综合医院它必须完成它的学科配备，比如说康复，我们将根据北京具体情况来研究康复在社区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多少个床。我们还有许多康复不用病床，居家康复、日间康复会有综合性的一个文件。 针对市民关注的二孩政策，方来英表示，今年本市将不会出台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 新华社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了解到，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部门统计工作的意见已经出台，旨在促进政府统计数据资源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在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调整的背景下，北京正在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这些改革举措都需要及时精准的统计资料作为支撑。然而政府部门在调查项目设立、统计标准执行、数据对外公布、信息资源共享、减轻调查对象负担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影响统计职能的发挥，必须加以改进。针对部门数据发布不够规范等问题，意见明确要求各部门在公布统计数据时，要同时公布数据来源、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含义和分类目录等。意见提出4种途径来整合部门统计数据资源，构建全方位政府统计大数据共享系统。一是完善基本单位名录库，共享各部门名录信息；二是扩大部门行政记录应用共享范围；三是严格执行统计数据报送制度；四是完善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基础数据库，共享各部门统计数据资源。 一场降雨昨天晚上光临京城，今天白天本市仍有分散性降雨，市民外出要注意带好雨具。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陈欢你好，听众朋友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昨天晚上开始的这场降雨的情况吧。 好的，昨天晚上8点钟开始，北京自西向东出现降雨，降雨分布不均，大部分地区中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市气象台昨天晚上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后于今天0点解除。监测显示，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0点，全市平均降雨8.9毫米，城区平均11.3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顺义后沙峪，达到34.4毫米。这次强降雨造成空气湿度增大，现在可以说是雾锁京城。今天早上东部和南部能见度比较差，大部分地区在1到2公里，局地只有800米左右，能见度不太好，加上路面湿滑，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的天气是白天阴，东南部地区可能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分布不均，但是影响的时间不长，其他大部分地区白天没有降雨。 总体来说天气比较适合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由于雨后空气湿度比较大，尤其是午后闷热的感觉比较明显，大家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唐欢， 好，非常感谢吴思带来的介绍，再见。 再见。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北京的主汛期，目前主汛期过半，十天来北京几乎天天有雨，累计降水量达到80.1毫米，水库蓄水量也持续上升。截至昨天上午八点，全市17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达到入汛以来最高水平，为13.46亿立方米，比入汛前大约增加了50个昆明湖的水量。持续降雨导致山区土壤接近饱和，发生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提醒市民在主汛期尽量不要到山区游玩。 从本周末开始，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全面进入夏季游园的高峰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公园内的气温普遍低于原外，除了集中推出多处消夏纳凉的好去处，各大公园也举办了摇橹赏荷、夏令营等系列消夏游园活动。消夏游园活动主要有4大类，第一类是纳凉通幽，像颐和园斜趣园由临水的10座亭台楼榭和100间游廊组成，环池临水，四季宜人。此外还有北海豪浦间、中山公园南门长廊、北京植物园的卧佛寺、香山公园梅谷、紫竹院公园翠云烟雨、雾喷景观等等，都是消夏去暑的好去处。第二大类是临水赏荷，北海公园第19届荷花展步入盛花期，展出特色精品荷花900多盆，玉渊潭公园西湖西南侧的万平荷香景区及樱花园小湖内已是花开满堂。此外，景山公园的荷花盆景艺术展、紫竹院的荷花摆渡、颐和园百亩荷花档，还有北京动物园牡丹亭，都是赏花品莲的好地方。第三大类是公园博览，像天坛公园神月署、颐和园文昌院、陶然亭慈悲庵、紫竹院行宫、中山公园的汇芳园等等，都开辟了集展演休憩于一身的室内文化空间。第四大类是红色游园，北直129纪念亭、香山公园双清别墅、陶然亭公园慈悲庵、颐和园耕织图景区、天坛公园神月署、中山公园保卫和平房、玉渊潭公园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等20处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将迎来红色游园的高峰。 新华社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高端旅游与会议产业联盟了解到，发展以会议会展为主的高端商务游以及中医药文化体验为代表的定制游将成为北京旅游转型升级的方向。根据最新发布的2015年北京旅游绿皮书，去年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规模虽然处于下降空间，但下降幅度已逐渐降低。预计今年北京市旅游总人数可以达到2.81亿人次，全年旅游接待总收入4600亿元。北京市旅游委副主任王悦认为，单一的以会展及奖励旅游为主的业态模式已不能满足北京高端旅游市场发展的空缺和高端客人的旅游诉求，仍需要开拓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定制旅游产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愿意无偿捐赠文物的人越来越多。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日前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来到赵志浩家，征集到了一份抗日将士阵亡通知书，这在国内各类展馆还是第一份，请听报道。 这是那原件，我一直细细珍藏。 59岁的赵志浩从他家衣柜里面的木箱子里的铁盒里捧出了这份抗日将士阵亡通知书原件。这张被镶在相框里的通知书有半张 A4 纸大小，已经发黄，但除了有折痕，保存得非常完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保部副研究员乔玲梅仔细看了很久，感叹说： 纸张当然的时间长了嘛，很斑驳，但是你看它保存的还都能看清楚，还是很珍贵，确实能够填补我们这一项的那个空白。 这张阵亡通知书已经有73年的历史，烈士赵振林是赵志浩的三叔。赵志浩从父母手里接过这张阵亡通知书，除了政治荣誉，他没有给家里带来一点特殊优待，可一家人就这样小心的传承和珍藏，他的爱人聂改荣深有体会。 他说今年70周年大庆，他说我得把这个东西我得捐出去。我说我给你拿去复印去。他说不行，你万一那个摔倒了给我掉在水里边了，比我还重要的就拿着这张纸。 14年来，这夫妇二人住在长4.8米、宽2.8米的小平房里面。聂改荣没有工作，赵志浩是一名门卫，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得知他们要捐赠这份阵亡通知书，有人找上门想花10000块钱买下来，却遭到他们的严词拒绝。 我当时我很恼火，就这张纸，我说是一条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保部副研究员曹林梅介绍说，尤其是今年，像赵志浩这样无偿捐赠文物的人特别多，其中包括开国将军的子女、抗日名人的后代，除了大陆居民，华侨和台湾同胞捐赠量也非常大。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上门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们是广东人民的友谊。 在孤悬敌后艰苦作战的日子里，这首《东江纵队之歌》曾鼓舞着游击队员们奋勇前进。从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壮大到11000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70多年后，亲历者和学者打开尘封的记忆，述说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那些难以磨灭的过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蒙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就是大岭山脉、主峰、莲花山，山地的多的地方嘛，有利于开展的游击战争，开创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 跟随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研究策划部主任陈光新，我们走进了东江纵队的发祥地东莞市大王岭村。历经战火的侵袭和岁月的洗礼，这里还能依稀感受到客家村落的建筑风貌。在纪念馆的展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饭盒。陈光新说，这是一位东纵老战士在10年前捐赠的。 1944年9月，张景彪随着东江纵队的北上先遣队去收复清远战斗中缴获的一个日军饭盒。 张景彪是广东东莞万江人，1942年参加东江纵队的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我们来到了张景彪的家里。因患病下肢瘫痪的张老坐在轮椅上讲述曾经的过往，他用他的亲身经历把我们带回到1944年那场浴血奋战。那是1月24号农历大年30晚上，东江纵队第三大队决定突袭东莞黄村田心方伪军张玉章中队。当时张锦彪是一名班长，年龄还不到18岁。 我用的是步枪，我那时候也不高嘛，个子那个步枪啊跟我这么高啊。 伪军中队有80多人驻守在祠堂里，他们在土堆上架设了重机枪，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东江纵队的去路。张锦彪和其他四个班长组成冲锋队，任务就是搞定重机枪。每一次冲锋都有战友在他眼前倒下。 重机枪封锁整个正面，冲不进去。 在紧要关头，张锦彪利用自己个子小、快速灵活的特点，持枪猫腰从左侧冲到重机枪阵地旁。 机关枪它有个射击范围嘛，我就从它的右后方冲上去，把那个重机关枪推倒，动作慢一点都不行的。一共5个人打死2个。 黄村战斗从夜里11点打到第二天凌晨1点。那次战斗后，张锦彪和战友们越战越勇。 从那开始打到东康，打到辽步，又打到长平，都是跟日本鬼子打。 说起往事，已经90岁的张锦彪老人在病榻上2次落泪。如今的他只有一个心愿： 29月3号就可以了。 在东江纵队，像张锦彪这样的战士，像这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战斗故事还有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对日军伪军作战1400多次，击毙击伤日伪军6000多人。这支人民抗日武装被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陈光新这样评价他们： 东江纵队它离党中央比较远，规模也比较小，它起的作用呢，主要是牵制了华南日军的大部，有力的支援了全国的抗战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 70多年过去了，还能向人们口述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已经不多。 不过东江纵队的精神并没有被遗忘，正在后辈中传承发扬。 好了，所有人听口令，向前对阵。 在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东纵小战士红色夏令营已经举办了十年。一位带儿子参加夏令营的家长说， 爱国是一种基本的教育，每一个人都要爱自己的祖国。 如今的东江纵队纪念馆每天都会迎来大批的参观者，透过一件件从烽火年代中留存下来的物证，人们时刻铭记中华民族曾经饱受凌辱的岁月，感悟、感知、缅怀。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本市高招本科三批录取第二次志愿征集将于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本科三批线下20分内的考生将有机会进入相应高校就读。 市公安机关从昨天起推出缩短非经济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周期等四项便民措施。按照新措施，不包括审核时间，办理周期被缩短到10个工作日，申办赴港澳台签注周期调整为7个工作日。原申请程序、申请材料、领取方式、收费标准都不发生变化。 随着高温天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室内健身场馆锻炼身体，与此相关的投诉也有所增多。市工商局日前通报，本月12315中心接到了健身类投诉108件，较上月投诉增长 31.71%。 神州专车平台昨天在北京地区推出的金色星期天免费接送机活动被叫停，这已经是本周交通部门第二次约谈专车企业。截至目前，交通执法部门查处的来自神州专车平台的非法运营车辆达到200多辆。北京市交通公安部门将继续在机场、车站等重点地区联合开展打击非法运营行为，依法从重处理，维护正常的运输市场秩序。 天安门城楼从昨天起到9月7号暂停对外开放。 2015年北京国际工艺美术博览会日前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开幕，展览汇集了来自北京、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区的500多家企业送来的20000多件作品，其中不乏名师大师之作。展览将于明天闭幕。 为青年舞蹈家搭建平台的舞蹈演出板块中国舞蹈12天日前在国家大剧院启动，金星等6位中国舞坛领军人物将担任推荐人，一对一推荐6位青年舞蹈家及其作品。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西北部、东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肖朝阳，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雾，东部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3度。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降温冰店标准缺失，问题产品谁监管？8月1号取消京津冀漫游费，三大运营商执行不一。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随着酷暑的到来，一种叫做冰店的产品开始热销起来。近日有媒体曝光，在网络上购买的冰店产品被检测出含有重金属，不少市民也对冰店产品的安全性表示怀疑。那么冰店产品是否安全？如果出现问题产品，该由谁来负责监管呢？详情请听新闻广播实习生唐志成的报道。 记者调查发现，淘宝网上共有4万多件冰店产品出售，我市各大超市和批发市场也有此类产品销售。不少店家表示，随着酷暑到来，冰店产品开始热销。 冬过年冰店卖的是最好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卖的好嘛。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网购的4种冰店被检测出含有重金属。中国重金属检测中心负责人潘庆安参照日化用品标准对样品进行检测后发现，冰店外部涂层含有铅、锌等重金属，这些重金属具有致癌性，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检测出几种元素重金属，就是一个是锡二铯，有铅，还有锌，还有砷。砷呢还会引起肝脏这种器官也会发生癌变。 不少消费者也对冰店产品的安全性持有怀疑态度。曹女士向记者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有重金属对身体更会有伤害了。 含有重金属的问题冰店产品进入市场销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消费者购买到含有重金属的产品，应该向哪里投诉呢？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消费者投诉热线12315，工作人员表示。 您在淘宝上购买的是吗？ 对。 0571-12315，他的坐地是在杭州。 啊，那如果是我从实体店买的有问题呢？ 实体店买的话，那有问题打到当地的12315。 记者向政府服务热线12345咨询后了解到，消费者如果购买到了问题产品，还可以向商品生产地质监部门进行反映。 针对于您这个情况，确实是得建议您向厂家的属地的质监部门来反映，他们这边可以对这企业进行查处。 为了配合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工信部此前曾明确要求，自2015年8月1号开始取消京津冀手机长途漫游费。今天时间节点已到，那这三家运营商有没有具体的动作呢？邢女士在1号的上午就联系了北京移动。 新闻都报了，那个三大运营商说在8月1号开始，那京津冀那漫游费不是取消吗？但是今天呢，早晨我想呢往河北那打，然后我说我问一下那个10086那移动客服，我说你们这个漫游费取消了吗？服务生呢就给我念了一段他们的那个通知，就没有取消。那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新闻是假的呢，还是说他们这根本就没这么个动作？ 热线编辑也联系了北京移动的客服10086，工作人员证实，目前还没有取消京津冀手机漫游的费用。 移动今天取消那个京津冀的漫游费了吗？ 这个目前没有，就是移动公司这边正在按照这个国家京津冀然后协同发展的一个整体这边的一个战略，积极的就是在取消这个业务，然后这准备工作是已经做好了，目前就等待这个上级部门正式发布这个政策，政策发布完之后，这边就是直接落实这样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电信，客服10000的工作人员表示，还不清楚具体何时执行取消漫游费的政策。 今天的话，电信的手机漫游费取消了吗？ 那个京津冀那个是吗？ 对对对。 之前宣传的话是8月份就可以取消，但现在呢，由于一些情况呢，延期了。 有没有是具体延长多长时间呢？ 公司没有这个明确提供时间。 与移动和电信相比，这次联通走在了前面。热线编辑两次拨通联通的客服电话10010，工作人员都表示，已经从8月1号当天取消了京津冀手机的漫游费。 联通这边京津冀的手机漫游费取消了吗？ 已经取消了，已经调整了。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给河北打电话，今天就不算这个漫游费了。 啊，对，您联通的号码，比如说您在北京给河北的号码打电话，您套餐是有分钟数可以打实话的，那么还可以算这个分钟数。还是正常实话费，您实话怎么收还是怎么收。 诚信是为商者的根本，说到做到是一家公司信誉的保证。邢女士希望移动运营商应该及时兑现承诺，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他们既然承诺了，他们就应该按承诺来执行， 就是说现在他们要一涨价，那一分一秒都在跟你这客气的，哪天哪天零点我们就要涨钱、 嗯、 结果呢该给消费者优惠的时候他们就这样拖拖拉拉、能不能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游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